零星的，零碎的，琐碎的。喝树哈树一，喝树哈树一，喝树哈树一，喝树哈树一。帘子ひだひだひだひだひだ。不稀罕，不喜欢。ひはなくひはなくひはなくひはなくひはなく。形容专心致志，实心实意，恳切殷切的样子。hing什么hing什么hing什么hing什么hing什么。祭酒ひさらんべひさらんべひさらんべひさらんべひさらんべ。侍卫ひゃひゃひゃひゃ。斗板斗ひゃせひゃせひゃせひゃせひゃせ。饺子厚厚额温厚厚额温厚厚额温厚厚额温厚厚额温。果实状的像豆子的那个树，果实形状像豆类的那样的树。厚厚啊厚厚哦厚厚哦厚厚哦厚厚哦厚厚哦。让彼此连起来，让东西互相连起来。厚薄不灭厚薄不灭厚薄不灭厚薄不灭厚薄不灭。小腿腿肚子厚混厚混厚混厚混厚混。忽然间突然厚困的厚困的厚困的厚困的厚困的厚困的。假的虚假的厚落厚落厚落厚落厚落厚落。说假话撒谎厚通面厚通面厚通面厚通面厚通面。说着哄说哄说哄说哄说哄说哄说。狠太醉甚昏昏昏昏昏。巫师用的那个铜铃铁铃铃的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